Son Negrito Lindo. Uy, ay, ay, ay, ay, ay. 午夜寂寞，谁来陪我唱一首动人的情歌？你问我说快不快乐，唱情歌越唱越寂寞。谁明白我想要什么？一瞬间时光的洒脱，灯光闪烁，不必啰嗦，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摇摆哥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快乐。我是摇摆哥，我已忘掉了寂寞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洒脱，我们一起唱着摇摆的歌。快乐就是进入摇摆，虽然他们叫我摇摆哥，其实我有谁很寂寞，请别疯狂的迷恋哥，因为摇摆哥只是个传说。午夜寂寞，谁来陪我唱一首动人的情歌？你问我说快不快乐，唱情歌越唱越寂寞。谁明白我想要什么？时光的洒脱，灯光闪烁，不必啰嗦，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摇摆哥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快乐。我是摇摆哥，我已忘掉了寂寞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洒脱，我们一起唱着摇摆的歌。我是摇摆哥，我已忘掉了寂寞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洒脱，我们一起唱着摇摆的歌。我是摇摆哥，音乐会让我快乐。我是摇摆哥，我已忘掉了寂寞。我是摇摆哥，